啊，包括在我这边坐的这位陈长云是吧、 嗯、 他虽然没有参加过大赛，但是最近我们也发现，哎，这就是一个唱得不错的一个戏迷爱好者。 嗯 啊，现在呢应该说有大家的这种广泛的参与吧，啊，咱们这个票房应该说办的还是越办越好。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呢把群艺馆的这个平均票房当成自己的家， 当成了家。 嗯，有的那个票友，这是我们没想到的啊，拿着那个演唱单子，因为我们要唱的时候又需要一个单子， 嗯， 他自己在家印制了一很厚很多的，够我们用一到两年的这样的一个单子， 嗯， 他就无偿的给我们。那有的那些票友呢，会把他自己留下来的一些评剧方面的资料无偿的说赠送给我们， 嗯， 我们也拿得非常珍惜的，作为一个资料嘛。这些票友呢，应该说对群艺馆这个票房的支持非常大。我觉得原因在于，一是他对评剧的热爱， 嗯， 再一个呢，就是群艺馆呢，在自己这儿也为大家做了一些事吧， 对， 提供了一个就是自娱自乐呀， 嗯， 开心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所以呢，这样的票友现在是应该说来的比较多。最近群艺馆这个票房应该说有的时候人多就是唱不上， 嗯， 这种情况 哦这么红火 啊，对，我们规定时间是到四点半嘛， 嗯， 到下午， 嗯，对， 但是大概现在都应该延长一个小时， 嗯， 到五点半， 对， 还有没唱上的，难免有个别的说你看又没安排我唱， 嗯， 啊，那我们的服务人员的工作人员会跟他说，哎，下次啊，下次给你安排， 也就是挺遗憾的哈， 啊， 有的时候， 哎， 你们一星期就活动一次。 一个星期就一次， 就是周末， 每个礼拜六， 嗯， 每个 礼拜 六， 每个 礼拜六的下午， 啊， 因为这个群艺馆的票房有几个特点，比如说它的水平很高，服务很周到， 嗯， 而且组织呢也很正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2003年的10月份， 嗯， 中国评剧院和群艺馆又组织了北京评剧之友联谊会， 嗯， 在这个联谊会的基础上呢，我们剧院的艺术家一些个优秀的演员。几乎每期都要有到那儿去讲评点评，去演唱，比如说马太老师就是非常热心的一个艺术家，到哪里去，比如说古文月同志、刘平同志、戴月琴 老师、戴月琴、 王冠丽 啊， 当然这里还有李维权老师， 嗯 啊。自己夸自己了，有点 啊，都去了啊。 咱们应该说 特别愿意跟大家一起唱， 没错没错。 专业名家去的很多了， 嗯， 张书贵啊等等， 对对对对， 很多了啊。 对，实际上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呢，确实吸引了一大批呢喜欢评剧艺术的人。 对， 那我想大家呢奔你那儿去呢，确实你这个办的也是可亲可近呐，啊。啊，所以呢也得到了这个评剧爱好者的认可和青睐。我们也希望咱们这个北京群众艺术馆这个评剧票房能够越办越红火，啊， 谢谢。 这具体地点在哪儿啊？ 就在轩内大街， 哦， 抄手胡同64号。 哦，还带着给您做了一个广告， 谢谢。 不过其实也没 乐乐 没这个必要啊，因为现在去都唱不上，是吧？ 是， 其实您可以想一想再扩大，嗯，再发展， 有想法，嗯，原来是说这个一个礼拜再增加一次， 嗯， 有这么一个想法啊。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现在就是我们成立一个戏剧部， 嗯 啊，这个票房活动归戏剧部在负责管理。他呢现在目前的一些其他戏剧活动也非常多， 嗯， 这样呢就是从人员抽调上可能相对有一些困难， 对 啊，场地没有问题， 嗯 啊，但就是人员就不可能再分出精力来在这个时间工作期间来做， 嗯， 所以我们只能利用休息时间工作人员加个班儿， 对对对， 啊，嗯，无偿的为大家提供一个服务， 没错，这个以后有机会吧， 嗯， 哈，如果可能的话，咱们再发展，嗯， 对，欢迎咱们那个北京的戏迷朋友和各位听众有机会到我们馆做客， 嗯，好的，没问题，确实，咱们这个群众艺术馆呢是最基层的群众艺术的场所啊。那么通过这个和北京群众艺术馆这次合作，咱们中国评剧院呢，咱们一起呢把这个活动呢现在弄的是确实是非常的到位，也非常的红火。咱们下面就说说这个北京评剧之友大赛这个事儿，因为今天到场的好几位呢都是参加这个大赛的选手。 对， 嗯，所以呢机会非常难得。这样吧，咱们上半段啊，咱们先请一位选手，咱们唱一唱好不好？因为说了半天了， 好 吗？ 啊， 那咱们这么着， 是不是让 这个哎。

你比如这次我们开幕式嘛，咱们北京市的老市长张百花同志也参加了那个开幕式了，他特别愿意和业余的朋友在一起。 嗯， 唱完了以后到后台就哎，刚才唱那个小女婿的那个小蒋在哪 儿，还特爱听， 而且观众也特别喜欢。 嗯、 啊，他一张嘴底下哗好就上来了， 嗯， 那确实味道非常浓， 嗯， 唱戏唱的就是味儿， 对，非常有韵味。嗯，其实提到这个票友啊，我想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咱们北京群众艺术馆的这个罗燕啊，罗燕。那我想呢，咱们现在这个评剧票房弄得也是非常的红火啊。这个评剧票房是不是更多的是老年朋友？有年轻人吗？ 有。 嗯， 但是应该说呢，评剧这些年的发展，老年的同志呢，应该还是占多数。 嗯， 而像年轻的同志呢，现在应该说。在逐步的增多。最近我们这儿又新过来一个，大概是30岁左右的，啊、一个唱新派的， 哦， 啊，还有那个原来从这个怀柔过来的刘小丽啊，啊，大概现在我们票房30多岁的在逐步增多。 嗯， 我觉得那个这几年吧，就这2-3年、 嗯， 我自己亲身感觉，就是我们的积极的参与的这些票友们，整个年龄在开始往年轻化走。 哦， 啊，你比如说最近咱们搞这个评剧之友大赛啊，有时候打电话报名的，最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了，昌平的， 嗯， 给2个小孩报名， 嗯， 啊，我们到平谷去，有一个14岁一小姑娘，自己能吹唢呐，自己能唱， 嗯， 啊，所以这次她就想演一个小乔送线啊。自己吹唢呐伴奏，然后自己唱。 哎呦，真是非常可贵啊！ 哎，李老师还有一个，最近那个有一个是那个谁的孩子，4岁， 4岁 啊，4岁， 四岁一个小戏迷 啊，小戏迷， 嗯， 这个也准备想报名。后来我跟李老师那会儿还说呢，如果真有这么的一个小不点儿的哈啊，他来比吧，恐怕跟大家跟成人比是吧？没那个水准没法来界定嘛。 嗯， 最后我们说能不能请这个4岁小孩最后在台上是吧登台谢意。 哎， 啊，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那家长特别支持。 是的，是的， 啊，奶奶带着来。 其实我觉得现在评剧呢，渐渐的被这个中青年人接受啊，这也和大家的这个普及意识有关啊。你看现在这中国评剧院演出比以前呢也要多一些，而且呢，我发现你们要进校园去演出。 对， 嗯，这非常好。 因为今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牵头吧，可能还有市教委，想搞一个。千场民族艺术进校园， 嗯， 我们剧院呢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嗯， 目前呢我们已经搞了一场，是在3月6号，是把中学生请到我们中国评剧大剧院， 嗯， 当时呢主要是由我来讲一讲什么叫评剧啊， 嗯， 啊，评剧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啊，评剧有哪些个大家熟悉的艺术家呀，他的艺术特点是什么样的呀， 嗯， 反应是相当热烈的。 对，其实这样做呢，对于扩大评剧的影响啊，这个传扬民族戏曲艺术的魅力啊，拓展演出市场啊，培养观众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反正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也是这几年跟那个基层的朋友们接触多一点， 嗯， 我就总是不相信那句话，什么戏曲什么的进入低谷或者什么什么， 嗯， 我觉得这里有点问题。什么呢？我感觉就是老百姓非常需要戏曲， 嗯， 越是到基层，越是到那些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们非常需要戏曲，非常需要评剧， 嗯， 而评剧呢也非常需要观众。 对， 现在就是解决一个中间环节的问题， 嗯，怎么能搭上？ 怎么能搭上？ 嗯， 对， 所以这也是这个咱们评剧从业人员的考虑的一个问题了。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一家考虑的，也是方方面面，大家都得来支持和关注啊。好，那么下面这样。咱们请一位男士，咱们唱一段好不好？下面咱们请王立新唱一段。哎，王立新，你这个唱评剧有多少年了？ 嗯，也是从应该是我从喜欢评剧吧， 嗯， 就是偶尔的，人就是偶然的，人家送我一张票， 嗯， 长安大戏院， 多 大 那个时候？ 那时候才十几岁， 十几岁， 看的是什么呢？李老师演的《包公赔情》， 哦， 哎呦，我一听太好听了，我非得学。 嗯， 李维全老师是吧？ 对，李维全老师， 84年吧， 84年 ， 84年 ，我才17， 哦， 17岁 ，那个时候就开始喜欢评剧， 开始喜欢 啊， 老找不着门，自己听带了。 嗯， 后来呢，咱们有一个那个江峰老师，

是仙，手挥动他把脸心在中压抑，一个个他们去问当然花山山去 请听临江驿选段，听桥楼打罢了一经十分。 Thank you.

下面请听闹阎府。再请听《桃花庵》。 走进 紧听《杜十娘》当中的“闻听此言”。再请听《秦香莲》当中的《闯宫》。 个正，你夜晚相生，正与不正，你早会不同，也免得爹娘向你生日提供，咱夫妻洒泪分别，你分居想一